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197集，玉镯。项目的太太去世快5年了，他们还有一个女儿，现在在国外读书。按理说，项目外表不差，身家丰厚，中年丧偶又没儿子，周围一定少不了女人。但项目偏偏是个例外，他跟太太感情不错，5年来任凭朋友怎么劝，他也没有再婚。他太太有个手镯，是他娘家家传下来的。去世之后，这个手镯就由项目收藏起来，准备等女儿结婚的时候再给她。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手镯上。大约从1年前开始，项目开始频繁做一个重复的梦。梦中他跟已故的妻子重逢，妻子还是容貌鼎盛时期的年华。项目自然欣喜之极，久别重逢，旧情复燃。两人鱼鱼私语很快变成颠鸾倒凤，醒来枕边依旧冷清，伊人芳踪渺渺，他还怅然若失了很久。但在那之后，项目3不5时就开始在梦中与妻子相会，每次都是以春梦开始，又以春梦结束。久而久之，项目偶然发现他收藏在卧室保险柜里的那个玉镯似乎也变得越来越润泽莹润。 这个手镯原本是我太太生前戴了几十年的，她从来没有摘下来过。我本来想将它跟其他的东西一起放在银行，但是每次看见镯子就不免睹物思人，忍不住又留下来，所以才会放在卧室里。 说到这里，项目脸上流露出一丝难以启齿的表情。 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年纪不算大，平时呢坚持锻炼，是个有正常需求的男人，但之前也没做过这种梦。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生理或心理问题，但检查结果却一切正常，也怪梦境太美好，我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候，跟我太太相处的那些时光。久而久之，难免有些沉溺进去了。 在场的都是男性，而且都不是一般人，非但没有表现出嘲笑的意思，反倒都理解的点点头。项目得到鼓励，又放松了一些，继续说下去。3不5时做春梦，认识项目再身强体壮，也难免精神不济。更奇怪的是，后来他偶尔又会做一个加长版的梦，妻子跟他欢好之后就开始默默流泪，任凭他怎么问也不肯说话，就一直哭到项目醒过来。从那之后，项目的夜晚基本就陷在这样的梦境之中无法自拔。刘清波忍不住问， 你还一直把镯子留在卧室里？ 是。 都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还不赶紧把镯子扔了毁了，怎么都行，还等着被吸干精气吗？ 其实自打我太太去世以后啊，我一直很想念她，为此一直没有再婚。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项目对这个春梦其实也就是那么点享受的意思，更何况春梦的对象是他的妻子，一面能够在梦里见到已故的爱人，一面还能跟年轻时候的爱人重温旧梦。他不禁沉溺其中，明知不对劲，却舍不得抽身。刘清波翻了个白眼儿，这一听就知道，项目不舍得摔碎那个镯子，不舍得远离他。本来简简单单就能解决的事情，对方非得绕一大圈。冬至直截了当地问， 夏先生，你那个镯子肯定有问题，但没有看到实物之前，我们没法给你一个答案。我想先问问你，你希望我们怎么帮你？ 啊， 想知道，是不是我太太的魂魄寄托在了这个镯子里，托梦给我。 如果是的话呢？ 项目面露迟疑，他也还是没想好要怎么办。 就算真的是你太太的魂魄，人鬼殊途，这样下去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他夜夜吸你的精气，滋养阴魂，日久天长，他肯定不甘心被困在一个镯子里，说不定还想夺了你的躯壳。 这不可能吧？他生前很善良。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人死之后万事皆消，他如果留恋人间不肯往生，性情肯定会有所变化。要真是一心为了你着想，又怎么会舍得每晚都吸你的精气啊？ 向先生，人死不能复生啊，人有人间道，鬼有鬼门关，三界六道都有各自的规矩，坏了规矩，最后可能也会耽误你太太啊。 能不能这样，拍卖会之后我先带你们去我家看看那个镯子，如果可以的话，就麻烦你们帮忙劝一下我太太，让她早日安心去投胎吧。 冬至跟刘清波对视了一眼，他们此行的目的在于那幅画，所以自然要先帮项目解决麻烦。 可以。 好，那就麻烦几位了。 项目感激万分，怕冬至等人饿肚子，还单独让厨师做了菜肴过来，几个人就在贵宾室里用餐。项目心事重重，难得没有发挥八面玲珑的长处跟众人闲聊。陈国良却暗暗松了口气，多说多错，当着行家的面，他还真怕会闹出什么笑话来。酒会之后，有半个小时的风水讲座，陈国良是主讲人，刘清波饶有兴趣，非得拽着冬至也去听。本来这种场合是陈国良的拿手好戏，滔滔不绝地说上一个小时也没有问题。现在被刘清波在底下盯着，他连着出了好几身冷汗，才磕磕绊绊地讲完。幸好影响不大，依旧赢得满堂喝彩。其实，陈国良虽然没有真本事，但口才的确不错，而且估计看了不少风水书，理论是一套一套的，外行人还真容易被忽悠进去。刘清波见他表现得很老实，不由大感无趣，也懒得找他茬了。冬至和刘清波他们不参加拍卖会，项目虽然是主办人，也用不着全程盯着，就将他们三人请到了家里去，从卧室里拿出一个匣子，当着他们的面打开。只见匣子里一只绿莹莹的镯子映入了众人眼帘，上好的帝王绿，陈国良见识无数，一眼就认出来了。在市面上，这样的种水起码能卖到几千万，当然对项目而言只是九牛一毛。 你之前说这只镯子是你太太娘家传下来的，有什么来历吗？ 冬至拿起来对着阳光看，发现玉质几乎几近完美，晶莹剔透，绿得惊心动魄。 来历我也不太清楚，但在他们家传了应该有四代以上了，我找人鉴定过，都说这是老坑帝王绿，翡翠里最好的品种。 冬至将镯子递给刘清波。 感觉有点奇怪， 好像有股气。 刘清波又把镯子递给陈国良，陈国良不得不硬着头皮接过，煞有介事地看了一会儿。 我的意见跟他们二位一样啊。 其实他哪里有察觉到什么气呀，但又不能说自己什么感觉都没有。对上刘清波捉弄的眼神，陈国良内心都快崩溃了，心想下次打死也不来内地了。 这样吧，向先生，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在这里住一晚，我会在你的卧室里布一个阵法，晚上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发现。 那我太太 会不会魂飞魄散？ 那是你太太，我们当然会先礼后兵。 哎呦，那就太感谢了。你们的保证金在我们离开会场的时候我已经让人如数退还，那幅少化行旅图我也马上会让人打包好送过来。 冬至和刘清波对视了一眼，对方这种直接爽快的态度让他们大有好感。项目深谙不与男取的商业规则，但既然他这么痛快，镯子这件事儿，冬至他们自然也得善始善终，帮他解决妥当。冬至没有布过招魂阵，不过他听何玉讲过，大概的规则和秘技还是懂的。但招魂符得献血，他过来的时候身上只背了把剑，其他什么都没带。这些东西对项目来说不在话下，只要一个电话，半个小时内立马有人送过来。画符时要全神贯注，冬至倒没有避开其他人的意思，反正这也不是什么不传之秘。他净手洗脸，挽袖静立片刻，笔尖在调好了的朱砂上滚了几下，蘸上饱满的汁液，脑海里已经开始将招魂符的一笔一画临摹出来，提起凝神，忽然下笔。陈国良和项目屏息凝神，站得远远的，不敢打扰他。连平时爱跟冬至抬杠的刘清波，这会儿也挺安静的，坐在一旁喝茶看手机，没有出声。项目见冬至看似动作娴熟，却接连写废了几张符纸，不由有些疑惑。陈国良悄声地跟他科普： 画符这种戏，不是画一张成功一张的，要看个人的功法，功法深厚的成功率就高。像东先生这样的，十张里面就能够成功五六张，已经是非常的了不得了。 陈国良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门道还是懂得一些的，否则那些富豪也不是傻子，绝不可能轻易就被他哄得团团转。正所谓隔行如隔山，项目恍然大悟之余，对冬至更增添了一层敬畏。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